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7集《九龙转盘》。小四子人生最大爱好就是听人讲故事，哪儿有人说出讲故事，他就搬个小板凳一听，听一天，还特别给面子，多不好笑的包袱他都笑得很开心。他在陷空岛没少跟着那群老头混，没准真听过。公孙去房里把洗好脚刚准备钻被窝的小四子抱了出来，小梁子也捧着宵夜跟了出来。到了院子里，将小四子往桌上一放，众人一起问。 哦，听过阿忠伯伯讲过九龙轮盘的事情。 小四子听后就点头，众人松了口气，一起盯着他。小四子于是就将那位钟叔喝醉了酒之后讲的故事告诉了众人。 阿忠伯伯说，这个故事是他听他爷爷说的，说是他爷爷的爷爷。 小四子一开场，众人就晕了，这是有几个爷爷？不过也没办法，小四子就一根筋，一旦说话说到一半被打断了，没准他就不记得了。于是众人耐着性子听。 他说，海里的水不像脸盆里的水，海水是活的，按照一定的水脉再走，绕了一圈又回来，就跟水龙一样。 众人听了小四子这句话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有些意外，竟然听懂了。 他说，世上最危险的水域在西海月亮湾附近，有九条水龙的水脉，只要是船进去都会沉的，除非有九龙轮盘指路。 小四子边说边从桌子上爬下来，坐到公孙腿上。 阿忠伯伯说，那个九龙轮盘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祖上传下来的，是个传家宝类。 难不成这九龙轮盘在一个普通的船夫手里？ 白玉堂闻言觉得不太妙，以钟叔这种丢三落四长醉不醒的情况，别说一个九龙轮盘，一百个都弄丢了。 阿忠伯伯说，那个轮盘被人骗走了。 小四子一句话说的人心都提起来了。 被谁骗走了？ 哦，阿忠伯伯说被个神仙骗走了，从他爷爷的爷爷手上骗走的。不过那个神仙说，他们家世世代代都能长命百岁，还会儿孙满堂。于是阿忠伯伯说一直都灵验的。 听到这里，展昭看白玉堂。 那岛上那个船夫姓贾。 嗯， 当年给阴阳王驾船去万州宫的人叫贾心，也是个老头，会不会是一家人呢？ 难道钟叔说的那些海上奇遇都不是他喝多了胡诌，而是确有其事？ 或者是他小时候听他的父辈说起过，于是一直记着。那当年骗走九龙轮盘的人难道是阴阳王？ 的确是妖王骗走的。 众人正聊着，突然一个声音插进来，众人都一惊，循声抬头，就见妖长天坐在房顶上，就在欧阳少征的身后。欧阳少征回头看看身后的妖长天，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，他完全没注意到老头是什么时候来的，竟然无声无息地坐在了他的身后。妖长天要是想取他的性命，他恐怕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 那个轮盘呢？ 赵普问他师父。妖长天从屋顶上下来了。 丢了。 丢了？ 妖王是这么说的，从万州宫回来之后呢，李便找他要九龙轮盘和卷轴，卷轴妖王还了，但轮盘妖王说不小心掉海里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又看妖长天。 这话可信吗？ 妖王这辈子都没对李便说过一句真话，估计这句也是假的吧。 那轮盘可能是妖王藏起来了吧。妖王还是很小心的， 为了避免有人再踏足万咒宫。 经万咒宫需要轮盘，那出来呢？当年那么多人马进入万咒宫，都是跟着妖王的船一起进去的吗？ 没九龙轮盘，船过了月亮湾就一定会沉。 说到此处，就听展昭忽然轻轻地一拍手，众人都看他。 我好像想通了一点。 想通了什么？ 为什么七哥的灵魂会出来作祟？ 众人都看着展昭，等他的下文。展昭指了指卷轴。 七哥当年是在找这个卷轴，对不对？ 嗯。 但是七哥死了，卷轴却没丢，那杀他干嘛？七哥找卷轴应该不会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，他是听命于人的。既然有人让他找卷轴，他因为卷轴而死，那为什么这卷卷轴还好好的被存在春堂阁里？这么多年想拿的话，总有办法的吧？ 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卷轴未必一直在春堂阁吧？ 我也这么想。 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这两人又心有灵犀了。在场都没有傻人，被展昭一点，倒是都想到了一起去。 七哥的亡灵作祟根本就是人为的，目的是引着我们顺着七哥这条线查到卷宗、万咒宫等等。皇夫子祖尊死的离奇，他俩又是能进入春堂阁的，春堂阁戒备森严，未必能将卷轴拿出来，但要是放进去却不是难事。 指使兵务他们的幕后人啊，可能是当年指使七哥去偷卷轴的人，也可能是知道事情经过的人。不管怎样，这人不是凶手就是知道凶手底细。事情隔了这么多年突然重现，可能时机是关键。 处心积虑总有图谋。 公孙看着卷宗，赵普微微眯起双眼。 有时候浮在表面的目的未必是真正的目的，藏得最深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目的。 要不要猜猜看？ 九龙轮盘。 我也觉得是。 对方的目的就是想让阴侯和天尊他们以为当年万咒宫的门开了，于是老人家肯定会想法子补救，于是再去万咒宫，手中已经有卷宗了。九龙轮盘若是被妖王藏起来了，那么最有可能找到的就是天尊和阴侯，对方真正的目的想要的是九龙轮盘。 也就是说，所谓的起死回生是假，一切的真正目的是想重返万咒宫。 没错。 我有个法子可以引出那帮人。 展昭眨了眼，白玉堂微微一笑，应该是想到了同一个方法。赵虎伸手一拽腰长天。 你见过九龙轮盘对吧？ 公孙拿出纸笔放到腰长天眼前。 大致画一下。 画？ 再详细说一下九龙轮盘的样式、形状还有质地。 白玉堂也拿过一张纸做记录。 你们想干嘛？ 做一个假的，钓鱼自然要饵啊。 腰长天看了看几人，摇摇头，边拖着下巴趴在桌边画图，边跟众人详细说了一下九龙轮盘的具体样子。接近午夜，小四子扬起脸打了个哈欠。公孙见时候不早了，就抱起他准备回房休息。展昭则是仰着脸看天色。白玉堂收了腰长天给他画的图纸，准备找白福弄些材料做一个假的。 妈，回房吧。 白玉堂拽了拽还盯着天空发呆的展昭，展昭没动他。白玉堂拍了他头一下，展昭揉着脑袋眯着眼睛看白玉堂。 竟然拍我头？ 犯困，早点睡啊。 不是，小四子没理由不准呢。他说了我今天能用脸盆接金银，我到现在连个铜板都没捡着，没理由啊。 白玉堂无奈，展昭还惦记天上掉钱的事情啊。 没准小四子搞错日子。 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忽然就听到咻啪嗒一声， 两人同时转脸望向桌面，就见桌上躺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金灿灿的。白玉堂伸手将桌上的东西捡起来，展昭凑近看，两个人四只眼盯着看了好几遍，确认无误，是金元宝。展昭张大嘴，白玉堂也疑惑，这谁忘了拿了吗？展昭下意识的一扬脸，白玉堂就见眼前咻那么一闪，展昭没了。白玉堂皱眉，左右看了看，没找见展昭，却听到头顶似乎有风声。五爷扬起脸愣住了，与此同时就见展昭拿着两个大脸盆从喵喵楼里冲了出来。 我就说小四子不可能不准的。 随着展昭的喊声，空中突然啪一声，白玉堂往外看，就见赵普军中用来联络的响箭突然飞上了天空，同时放了有八个之多一起炸开，瞬间四周围亮如白昼。随着哗啦啦的响声，展昭捧着脸盆一跃上了石桌接了起来，白玉堂就看到四周围噼里啪啦掉元宝，金银都有。 哇！ 拿着脸盆出来准备打水洗脸的公孙也惊呆了，人们都从房间里涌了出来，丫鬟们拿着脸盆给展昭换。 哎哎哎，这天上怎么下银子了？ 欧阳少征拿着个木盆挡着头，以免被砸到。凤行早睡早起的林业火也被吵醒了，打开窗户探头出来往外望了一会儿，眨了眨眼，关上窗户又回去钻进被窝。邹良不解地跟他进去，拍了拍他， 喂， 别闹，我肯定是做梦回魔鬼城了。 天上真下钱了？ 天上下钱的事情爷见得太多了，不要吵，睡得多皮肤好。 林业火拽被子蒙头，邹良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出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